得估计，他跟你态度似迷，我是你便转身去，别再跪。对我也许不必太多安慰，他跟你似塔正题，你或我未可一对。必须痴痴一生一世，就算是你顿变上帝，但那是我身体。不需要刻意退说与他什么关系，不需要刻意制造证明，曾那亲你位，不需要刻意过分扭曲。要刻意继续说明，除非这个心爱浪费。看见你的衣衫有点污秽，香水与气味在。仔细，谁有作弊？别寄望你让光阴荒废，但必须痴痴一生一世。就算是你顿变上帝，但那是我身体。刻意制造证明，曾付出你位，不需要刻意过分扭曲什么关系，不需要刻意继续说明，除非这个心。就算是你顿变上帝，但那是我身体。